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PC 施俊興。聯絡明天，請給我最艱辛挑戰，明白成功不必要贏在起跑線。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恭喜发财！ 恭喜发财啊！我今年咧祝你步步高升啦，财源滚滚来，亦都祝各位听众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 ！PC， 我祝你咧今年身体健康，虽然你每一年都系驿马星动噶啦，啊，都会要有好多唔同嘅出 trip 啊咁样，咁啊，但每一个咧都系出入平安， 系 呢、這个好重要噶。有阵时我哋都会忽略咗，嗱，我哋湾区生活一小时，你以为喂短 trip 啫，去肇庆啫，去佛山啫。喂，咁你都希望开心去，开心翻嚟屋企噶啦，呢个系好重要嘅， 好重要。 即系尤其是我哋出行嘅次数真系多咗，即系我睇翻政府嘅估算，即系今年啦、农历年啦，香港嘅出入境次数系750万。 喂，但系有趣嘅地方系嗱，你出境系即系出入境系750万啊嘛， 系啊。 但系跟住咧，然之后又有1500团咧，预计即系会600万人嚟香港。 系啊，系啊。 哇，即系。好变过啦，数字啊！出境嘅都系港人啊，离境嘅都系一个系啊，唔 知啊， 总 之 旅游人士啊， 总之大家开心啦。嗱，嚟紧就贺岁杯啦，贺岁杯就摩连迪斯啦、托迪啦、罗马王子啦，都会嚟香港啦，等等嘅球星啦。咁啊，今次就应该唔会令到大家失望噶啦。即系嗱，新蒸头当然买好口啦。咁啊，睇波啊开心啊，入球啊开心啊吓。最紧要咧，每一样嘢，听众朋友都系啊吓，要尽兴嘅。开心嘅，最紧要话安全嘅，呢啲全部都系咧。今年阿 O 同埋 PC 想透过节目咧嘅一啲祝贺嚟啊。与此同时咧，好想同你讲呢一个咁啊，大年初一啦，我哋两个都着到红薄薄翻嚟啦，咁样。喂，你有啲乜嘢嘅初一必定会做嘅习俗咧？约定俗成啊， 初一必定会做啊，食年糕啦，跟住拜年啦，尤其是同屋企人要拜年。同埋咧，我自己觉得咧，每一年夜晚咧都有个节目要做嘅，就系睇春晚，尤其是当然呢个习俗可能系变咗系呢几年先会流行多啲噶， 但 我觉得诶嗰、那个质素越嚟越好，尤其是今年咧，我睇咗啲报道啦。今年加埋元宇宙嘅一啲表现喺里面， 好犀利，同 AI 互动啊，可能 冇错。咁所以我自己觉得咦有少少期待，因为而家我哋内地嘅综艺节目咧个质素都越嚟越高啦， 一定啦， 变化越嚟越多。我最中意睇嘅就系嗰啲舞台嘅变化嘛。今年我自己觉得好似有啲特别咁 啊，可以睇下唔同嘅台啦嘅，大家系攞住个遥控转台噶，其实都几好啊吓。咁啊， 系啊， 睇下春晚啦，譬如呢个大湾区春晚咧。就以咧东方啊苍龙为序啦，咁样咁都有好多唔同 artist 朋友咧去叫做演出咁样啦。咁啊，香港当然都有，譬如阿吴姑娘啊、姐姐啊、温碧霞啊，咁都会 温雅乐队啊， 都会出现啦。咁大家又可以叫做欣赏啊，或者睇下呢啲唔同嘅 artist 朋友啦吓。咁啊，献技啦，咁样都系正嘅。咁啊，头先咧同阿 PC 咧去讲啦，话啊屋企有咩传统习惯咧？大年初一我就一定会去爹哋妈咪屋企拜年嘅。除此之外咧，就会斟茶嘅。 我自己 有一个真系好传统。我问翻好多朋友仔啦，都未必有呢下嘅。可能翻到去爹哋妈咪屋企，咁佢就系话啊，妈咪买盒饼俾你啊，跟住买罐鲍鱼俾你，通常都系咁啦。有啲伴手礼先嘅，跟住。但系我自己屋企就惯咗咧，就真系冲杯茶或者斟杯茶俾阿爸阿妈饮，咁佢哋咧先会派利是俾你嘅咁样。咁当然唔系背后嗰份利是啦，系呢个系一个几好嘅尊重。 添福添寿。 即系随住自己随年渐长咧，旧时觉得呢啲叫做啊好形式嘅一啲画面，或者好形式嘅一啲姿态咧，依家人大咗，我觉得我会好珍惜咯。 系， 因为我自己年纪大咗。我爹哋媽咪年紀都大咗噶嘛，即係我都會去好享受或者珍惜嗰個時光咯。咁啊，珍惜相處嘅共聚都係好嘅，即係尤其是大年初一啦。咁啊，親朋戚友大家共聚啊，攻打下四方城啊，咁呢啲都係香港好傳統會發生嘅嘢嚟。 同埋咁樣先有嗰種節日氣氛咧，你會好期待，到啦，我哋準備又放假咯， 好 happy 好 happy。 就係因為新年咁樣，我呢一種嘅氣氛就係我哋本身就係寄存咗，我哋會。 有一個習俗啊等等啊，即係例如我初一都會想著到紅卜卜咁樣。 係啊， 咁呢都係我哋。就是透過我整個文化傳承希望可以做到的一件事嘛。 冇錯冇錯，咁啊大年初一繼續恭喜發財， 新年快樂。 灣區節目內容是啲乜嘢好呢？ 咦，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 PC 施俊興。 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咧请嚟呢一位嘉宾咧，继续有中汇集团嘅 CEO 啦，廖依曼女士咧接受我嘅访问嘅。早晨，早晨， 早晨，大家好。 系啊，咁啊，上一集咧就卖咗啲关子啦，就话想同你倾下咧呢个粤港澳三地青年交流啊。我知道啊，廖女士你都成立咗一个协会，咁啊呢个协会咧就叫做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职业发展促进会，咁啊简称咧青促会啦。咁我就惯咗读长写噶，因为我都讲到嘢噶嘛。我反而咧，你读青促会咧，我可能啲咬字仲难咬。咁啊，粤港澳大湾区青年职业发展促进会咁样，咁啊，不如你都去讲下。我见到入边又有启山，即系 Eric 又喺度咁样。你见 Eric 近排都即系好努力，我哋足球啊吓，嗰、个总结计划啊，一场一场好波咁啊，即系香港足球代表队又令到即系市民都好鼓舞啦，成绩咁样。我咧交俾你讲啦，呢、這个青促会 好有心嘅，佢系好有心。咁其实咧，我哋咧即系一直咧系以去推动香港。嘅青年，即系喺嗰个嘅我哋讲学习啦、交流啦、实习啦、就业啦，同埋创业几方面咧，喺成个粤港澳大湾区共融嘅。咁、其实虽然咧就话系过去嘅三年疫情，但我哋一直咧嘅活动咧系冇停到或者冇少到嘅，即系一啲就喺香港就线下啦，或者一啲同内地嘅大湾区其他城市嘅交流就线上啦。咁因疫情过后，即系旧年啦，疫情过后啦，咁、我哋就开始咧即系开动完全启动咧线下。嘅交流，咁所以咧，基本上咧喺2023年咧，我哋每一个月都会有香港嘅青年嘅团咧，系翻我哋内地嘅，即系可能去广州啊。或者粵港澳大灣區其他嘅城市啊，即係去我一啲嘅交流啦，比如參觀一啲大嘅企業啦，或者學一啲我哋講係職業嘅培訓啦，點樣學做 KOL， 點樣學剪短視頻同埋了解內地嘅一啲嘅數字貿易嘅一啲平台啊之類嘅嘢啦。咁亦都可能學一下一啲嘅，因為中醫啦，咁好多人對中醫都有興趣啦，點可能去參加啲有關於中醫相關嘅一啲廠啊，同埋點樣學一下一啲即係瞭解一啲中。中医嘅情况喺内地嘅发展，或者同埋一啲科创啊，一啲大嘅互联网公司啊，或者一啲嘅我哋讲嘅一啲可能汽车公司啊，都有嘅。 系 咁系，所以一直以嚟咁，同埋我哋有啲亦都邀请好多即系啲知名嘅即系教授啊，或者专家啊，或者啲企业家咧，同我哋嘅学生分享啦。咁我哋一直有做嘅。咁学生咧。或者青年人咧都好中意，咁我亦都欢迎你可以下次有我哋有啲青年人嘅时候，你可以跟埋嚟一齐，唔介意嘅话咧，去即系亦都可以参观 认识下湾区啦， 系认识下湾区，我觉得话湾区你就可能好熟悉噶啦，但我觉得咧亦都可以同啲青年人一齐咧，即系可以亦都同佢哋交流下，咁、我觉得依样都好好。 好，知道知道。翻到去灣區或者參加呢一類嘅叫做港澳青年嘅活動咧，因為見到青促會咧都主辦同埋協辦咗咧超過咧20场嘅港澳青年活動噶，咁啊超過咧2000多名嘅粵港澳嘅青年，大家去交流嘅時候咧，你見到呢個畫面當然好樂見啦，因為大家真係有個文化交流，你有咩好得過成長嘅過程之中有人同你大家啊傾下啊嚟緊嘅挑戰嚟緊嘅叫做迎難而上係點樣？大家好似共同成長咁好正噶嘛，即係如果我後生嘅時候我都。都系谂住咁样，你自己去观察 有啲咩嘅體會咧？或者你同啲年輕人傾偈嘅時候，佢哋又會 share 啲咩俾你嘅？我又想聽下呢、這個、 其實我覺得佢哋咧都係好有個好奇心， 嗯、 即係佢好想知道啊，其實係平時可能以前細個嗰陣時同屋企人翻嚟旅行，或者翻鄉下拜山過年啊，就會知道。咁佢就冇話同一啲同自己同輩嘅一啲嘅青年，可能有啲自己識嘅，有啲唔識嘅，一齊去翻去內地去，即係類似又去參觀啊、拜訪啊、學習一啲嘢。咁佢哋通常都會即係又想話啊，不如除咗香港之外，其實翻內地或者翻廣東省，會唔會亦都有啲機會咧？同埋咧。他们都是这班我觉得香港青年都是比较 creative 的、除了国际化之外他都是比较、就是、有创意的 意、 他都想、其实我平时在香港见到的如果用到的做到的会不会回来内地又会有机会呢、是啊即他们都会这样即同埋依家好多青年咧，佢都會有一顆創業嘅心。 嗯， 雖然可能佢知未必一定係好容易成功，亦都好難。但係咧，佢哋都會想啊，會唔會翻嚟先做下嘢先？ 係 學下嘢，未來就睇機會。咁我都見到有啲青年係同我講，同埋佢有啲咧仲係話啊，咁不如我而家已經讀緊大學噶啦。咁、我讀完之後，我翻嚟內地讀個碩士。 嗯， 即都有係啊，或者翻嚟佢又讀一啲有冇啲證書啊之類都有。即係呢樣嘢其實好 surprise 嘅，我覺得係、以前咧香港青年咧係會少。依样嘅谂法，点、会读个证书啫？但系依家咧已经系有依种嘅谂法，咁所以咧，我觉得咧，即系如果未来咧，大湾区同香港同埋内地一啲嘅资格认证啊，即系互认啊，即系依样嘢，如果推进嘅话咧，我觉得更加会喺青年喺内地去搵嘢做啊，生活啊。創業啊，我覺得會更加好咯。 我有啲 artist 朋友翻到內地創業，佢都估唔到自己嗰門生意可以一開二，二開三，三開四咯。即係將一啲香港嘅文化、茶飲文化或者飲食文化帶咗翻去內地，哦，原來係受歡迎嘅。咁或者佢哋都會改進啊。有啲其實依家廣東省咧啲口味咧都偏辣嘅啦，唔知點解都好湘菜化嘅啦，即係好湖南嘅，所有嘢都好辣嘅咁樣。咁佢哋咪調節下一啲香港嘢翻到去灣區嘅時候做銷售啊，我哋個辣度都可能提升下咯咁樣。咁呢啲又係你唔傾你唔知啊嘛，即係你唔能夠話開一門生意出嚟。到佢蝕嘅時候，先發現自己嘅錯誤，咁就弊家了啦，係咪先？即係純粹討論下啦，喺呢個環節嗰度可以係。 其實咧，我哋咧帶啲團咧，其實我啲同事都知道，因為佢好多同事咧都好願意去協助啲青年咧喺依方面做青年工作。咁我哋咧好多團咧就係話啊，其實佢去翻去即係每次翻去我哋其中個點咧，好多時候都會嚟我哋學校嘅。就嚟我哋學校咧，就去參觀啦。我同事咧，佢哋會學啲職業技能，即係頭先我講。 就係上一集喺增城嗰一間啊，係嘛？ 係啊，增城或者就其實去其他校區光武啊、肇慶都得嘅，係啊，肇慶四會校區都得，都有嘅。咁佢哋就會學下啊，點樣 AI 繪畫啊、畫畫啊，用 AI 嘅工具去畫畫、設計啊。咁然之後點樣學下做數字貿易啊？我哋講話。 系， 即系你知内地好多啲唔同嘅嗰啲嘅 media 嘅新媒体嘅平台啦，亦都可以去卖嘢，可以带货，可以做短视频啊，咁亦都就系头先我讲嘅中医啊，各方面嘅嘢。咁其实呢啲所有嘅嘢咧，佢唔单止学识系一种技能，咁佢未来咧都喺呢方面嘅行业去就业，即系做嘢，或者甚至系有机会自己创业嘅。咁所以咧，其实跟我哋翻去嘅青年团咧，点解我哋每次推出一啲团咧 都爆满系咪？ 就可能我同我哋呢個係真係有特色，即係我想 仲紅過超市一日遊。 咁我又唔可以唔敢咁 講啦。 咁但係我就想講，因為我哋即係呢樣嘢係就比較特別，因為我哋本身咧，即係我哋中匯集團嘅學校咧，其中一個咧就話培養人才嘅特色咧係培養具國際視野嘅人才，所以呢啲學生嚟到或者青年人嚟到我哋學校，佢都感覺上都係有一定嘅國際化。 嗯， 係啊，有一定嘅國際化，所以佢見到啊，其實。喺香港冇直播间嘅，其实就好似类似咁，不过可能啲一啲形象或者一啲嘅装修未必同冇咁多直播间，一间学校有几十个甚至一百个直播间，仲要哦依、這个就好似卖奶茶嘅，嗰、那个好似卖化妆品嘅。或者化妝品鋪頭，或者依個即係圖書館嚟嘅咁類似，咁佢就覺得哇好特別，咁亦都去到誒依度好似成個即係成個動漫基地咁嘅，咁其實係學點樣去做動漫啊，點去做 design 啊咁，佢哋就覺得誒真係同以前諗嘅有啲唔同喎、啊。 好 impress 嘅，其實 內地已經係發展得好快嘅，同埋有啲即係可能香港都唔多嘅嘢，內地即係反應多，即係以前話即係嘟一嘟就可以過或者俾錢咁，即係依啲嘢咧，我就覺得可能。 啲青年人咧都係會覺得係比較。咩啲嘅，即係比較，因為尤其是我哋係都即係喺海外都有學校啦，咁、所以我哋有時咧亦都好知道咧，即係好似香港比較國際化，係 個國際脈搏咯，係 啊，咁所以我哋都會有好多國際化嘅特色咯。 點樣培育、作育我哋香港嘅英才？我覺得即係做教育機構嘅 CEO 咧，就即係已經不遺餘力咁去做啦嚇。咁啊，睇下政府方面，我哋又多啲去溝通啦，多啲支援啦。今日早上非常多謝廖依曼女士接受我嘅訪問啦。咁啊，往後我再想同你傾多啲啊，因為即系其实我哋 set 咗嗰十几廿条问题咧，即系同事好好啊，好 sweet 啊。其实我问咗两三条，因为我哋已经够晒成个好饱满嘅节目。我哋往后我会 keep 翻嚟紧嗰两三条问题咧，下次再同你做访问嘅时候咧，再用翻嘅，好嘛？ 好，多谢啊，多谢、啊， 多谢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警务处处长萧泽颐话，警方一直与银行业界、监管局、通讯办以及电信商沟通，加强防骗工作。去年十一月，警方已经与转数快平台合作，市民使用转数快转账到防骗伺服器内有记录的户口，就会发出警示。措施推出近一个月，已经发出148,000次警示，平均每日超过4,000次。 邵泽颐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重申，警方会就诈骗案加强宣传教育，呼吁市民提高警觉。他又提到 JPEX 案至目前为止，警方共收到2600多宗举报，涉及金额超过16亿元，70人被捕，冻结资产超过2亿元。但是由于虚拟资产流向复杂，当局正是密切追查。美国司法部特别检察官发布总统拜登处理机密文件方式的调查报告，认为拜登当年卸任副总统之后，曾经故意保留机密材料，但是不至于被刑事起诉。不过形容拜登是记忆力差的老年人。白宫为拜登被指记忆力差辩护，法律顾问办公室发言人萨姆斯认为，美国政治两极化，负责调查的特别检察官胡尔面临超越职权范围的压力，质疑报告花时间对拜登进行无端和不恰当的批评。萨姆斯亦都淡化拜登的年纪可能影响他竞逐连任的说法，认为公众很聪明。白宫发言人杨平埃尔亦都说，白宫每个人都知道拜登工作有几努力，以及他的思想敏锐。他承认拜登有时候会口误，但是很多人都会无意中讲错说话。英国哈利王子控告镜报集团窃听的案件，双方达成和解协议。哈利的律师表示，镜报集团同意支付哈利的所有法律费用和损失赔偿，首先支付40万英镑的临时款项。镜报集团亦都发表声明，指好高兴能够达成协议，对于多年前发生的不当行为毫无保留地道歉，承担全部责任并支付赔偿。伦敦高等法院去年12月裁定，在哈里指控的33篇文章当中，有15篇是透过非法途径所得。哈里是窃听活动的受害者，镜报集团要向哈里赔偿超过14万英镑。报道话，今次和解协议涉及另外115篇被哈里指控有问题的文章。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朝早寒冷，大致多云，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渐转天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8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展望年初二天晴干燥，日夜温差较大，年初三同初四日间和暖，现在气温13度，相对湿度65%，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农历新年系同屋企人、同朋友团圆贺岁嘅佳节。踏入龙年，香港会展现活力，居水马龙。我哋会把握每个新机遇，发挥香港嘅魅力，续写丰盛嘅新篇章。我同太太祝香港市民 龙年家肥屋润，心想事成，龙精虎猛。 国剧830 追光者， 罗云熙、吴善、领衔主演。 展医生，展颜，展医生，展医生。你在不在啊？ 鸿飞，鸿飞，我们找到展医生。 展颜上山帮张大鹏治疗的时候，在混乱之中跌入冰缝。大鹏为什么大病都这么坚持要参与登山队呢？ 国剧830追光者，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香 出新春，热闹喜气 冲出香港。电视节目《龙跃千里》甲辰年新春音乐派对，由香港电台制作，云南卫视与北京广播电视台共同协制， 直击云南、北京同香港三地过节特色。 曾比特、 林志乐、 詹天文更会以好歌贺新岁， 兼大玩游戏为全场添喜气。 龙跃千里甲辰年新春音乐派对，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今个礼拜有新心灵导师莎拉， 我哋经历过咁多事情啦，个世界放咗咁多假啦，我哋系咪要喺嚟紧世界就嚟好运嘅时候饮个头啖汤先、嗯？ 我听到一个小小嘅秘密啊， 系咩啊？ 2024年系一个好年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到12点， 彭咏仪、林思敏、爱丽丝看世界。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六大频道两大组，配备精装流动广播车，全程限时，各区快闪，直播同乐。 究竟会有边个？几时去边度？边度？边度？ 我哋社区参与广播服务 CIBS 团队已经完成喺深水埗嘅 Pop Up Live， 最快乐广播开去啦 ！AI 嘅中文译名系乜嘢？ 人工智能。 系、哎，得啦， 好叻啊，好叻！ 喂，跳跳霹雳舞系咪一嚟就攞个头喺度转咧？ Let's take a breather here and now. So what we wanted to do was represent a platform through RDHK to provide some spotlight on all the artists. 大家好，我叫 Rafi， 我系香港土生土长嘅印度人。 当然你广东话非常流利啦， 大家咁话。 留意香港电台各大频道，随时会有消息 pop up 到。 快闪直播去云港九兼新界，就是我哋 香港电台 Pop Up Live。 湾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好，大年初一当然你要讲下啲新年嘅习俗啦。嗱 ，PC 你而家咧都系区议员嚟噶嘛，有冇咧写下挥春啊，俾下啲周边嘅一啲叫做街坊咧吓？ 咁系有啦，我今年咧就 你自己写噶系嘛？ 系啦， 自己写哦，大笔一挥。 系啊， 你啲觉得有冇为到呢一件写挥春嘅事去特登去刻意练习咧 ？PC 有嘅， 因为我就冇见过你写字嘅，其实即系虽然我哋做节目都做咗几年之多啦，但系。即係好少見你揸支筆寫字啊嘛， 係 咪先？你又未試過開票俾我，唔係講笑啫，講笑啫。咁意思係啊，你會唔會因為依家嘅身份唔同咗啦？咁我又訪問下你啊，因為呢個都係一個習俗嚟啊嘛。好、多時候啲立法會議員啦，同埋區議員都會有呢一下動作噶嘛。我都幾期待噶。或者 我有啊，我今年創作咗一個叫福龍啊， 係點樣？ 係咧個福字咧會畫到好似一條龍咁嘅。雖然我唔係一個寫字好叻嘅人，即係唔算好靚嘅人啦。咁但係咧，我本身都係畫畫噶嘛，係咪先？咁所以咧就將呢個元素放咗喺一個毛筆嘅寫法裏面。 俾我睇下有冇影低相， 梗係有啦。 等小弟去叫做聲音導航啊，話下俾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雖然你唔係元朗，哇，好靚喎！嗱，我形容一下啦，其實咧入邊有一種咧藝術嘅放味嘅，咁啊真係咧將一條龍咧就當咗福字另一邊啊，即係唔係衣字嗰邊邊啦，咁另一邊就係一。口田啦， 冇错， 一口田啦，哇，一口田几好听，系咪先？即系因为一口田喺内地嚟讲啦，或者我哋中国传统社会有田有地啊嘛，系咪先？有田先系 happy 嘢咧，有田有福啦。哇，好靓，你自己创作噶喎呢个， 自己创作噶都要。 睇嚟真系你写咗几耐咧？有冇好似啲作者咁样签名咧？签到只手仔有啲攰啊吓。 咁又冇嘅，但都好开心嘅，因为但其实我见到嗰个反应好热烈嘅， 系 咁所以都系我会好高兴嘅一件事啦。 即系啲长辈喺度排晒队路。 系啊，但我今年咧另一件事咧，我又想同你分享，都系讲紧写呢个挥春嘅时候嘅一样嘢。今年咧。 好多人除咗写个福龙之外咧，其实好多人揾我写个贵字。 贵字啊， 系啊， 哦、富贵个贵， 系啦、 啊，系啦、啊，系啦、啊，同一个字啦。 系啊，原因系乜嘢咧？原来今年嘅年三十万过咗啦，原来嚟紧呢五年咧都冇年三十万噶。 哦，因为系咪？但系点解嘅？即系随住叫做日子嘅推演，当然攞翻本通胜出嚟先知道点样嘅操作啦。 冇错， 我同你都唔系嗰啲，即系第一唔系堪舆学家，第二我哋连呢啲历法嘅嘢都数唔掂。有阵时，我今日要做咩我都唔知道，你仲同我讲历法系咪先？ 但我肯定今日我知道今日系咩日子嘅， 系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咧又会步步高升啦，食下年糕啦，或者萝卜糕啦、马蹄糕啦。啊，今年咧我食咗一种糕点咧，好想同PC 去分享的就是斑斓糕和香芋糕、 哦、 我有一个朋友就制作出来就是整到成个肉咁咁玉石咧，未有一种感觉就是脆脆绿绿咁样嘅，即系翡翠咁样啦。啊，佢就用咗斑斓咧同埋小椰汁咧加咗落去，啊，成个感觉咧好得意，好靓啊！同埋咧，唔使成日下下都系年糕，即系最传统嗰只年糕或者黑糖年糕啦，依家好兴啦。咁但系我就真系净系中意食咸糕多好多嘅、嗯，但系甜糕咧啊，呢一两款，譬如香芋糕啦，同埋呢一个咧斑斓糕咧，少少 wow 到我自己，觉得 会唔会流先？ 诶，唔会嘅。 哇，咁 好， 因为其实咧佢有 mini 装嘅。佢有即係有細舊裝，好似大過月餅嘅 size 多少少。 係， 咁你就變咗係嘅。哇！咁你咪話喂煎咪要煎多一兩次係嘅，但係你又唔使一次過食咁多啫，係咪先？即係你自己咧 ，PC， 你心水嘅糕點係咩咧？如果 我到現在都係講緊呢個芋頭糕咧，係我自己最喜歡嘅一個糕點啦。係啊，尤其是佢煎得越香脆咧，個芋頭糕就會越好食嘅。 係嗱，芋頭糕就即係。如果你找到兩三檔傳統咧，確係幾正嘅。 係啊， 我知道西貢，譬如布袋澳咧，有一兩間都係好傳統做芋頭糕啊，或者馬蹄糕係幾出色嘅、嗯。不過今年就真係啊，你唔覺得今年啲過年之前啲時間好緊張啊？ 好緊張， 因為佢其實初一二咧，即係今日啦，已經係禮拜六啦。其實佢食咗個禮拜六日啊。今年咧以放假嚟計咧，唔太划算嘅，老老實實啦即係作為一個打工仔嘅心聲啊，即係如果平時譬如禮拜六日係正常嘅禮拜六日。初一二系星期一、星期二咧，咁就着数少少，着数都一两日嘅， 都系三日啦，咁样放假真系 会好啲咯。 初一、初二、初三啊嘛， 系啊。 咁但系今年可能就变咗 初三、初四咯，即系得星期一、二系假期咯，系啊。咁所以大家去玩嘅时候都要因下啲时间啦，同埋咧嗱，都系嗰句啊吓，即系大家咧年糕呢家嘢咧，你可以拣啲低钠啦、低盐啦、低糖嘅嚟食嘅，食得太多咧亦都唔好啊。特别有三高嘅人士，你知道如果系咁听到。主持人讲：哇，好正、啊！等我又食年糕，又食阿 O 讲嗰啲斑斓糕，又食 PC 头先讲嗰啲芋头糕咧。咁你之后要还债咧，就首先要跑个10K 先吓，减下肥先。 同埋记得饮多啲茶同埋饮啲水啦，因为呢个都系可以去到油嘛，有部分嘅 去到啲油脂啦，或者其实味觉嘅油腻感都关事嘅，同埋咧。根據營養師嘅說法，你食糕之前咧，你飲下水先，嗯、即係個肚仔咧都唔會成日覺得空空洞洞，你個食量咪又會相對少啲咯。 所以我覺得新年咧對我嚟講，食糕之外咧，我比較中意咧就係飲茶、 嗯， 因為去到可以飲到唔同類型嘅茶。 係啊，又可以配下茶啦。咁啊，即係關於新年都好多唔同茶點啦，譬如食下蛋散啦，食下烏蝦啦，烏蝦都應該係有少少上海風嘅。我自己覺得，譬如烏餅啊、烏蝦呢啲就，我覺得就。偏向即係上海華東地區啊，嗯、多少少，我唔知道你係咪咁樣覺得，因為 PC 都 上海啊，係啊，組織啊，係 咯係咯，即係呢啲傳統嘢係咪真係上海有多少少？ 有㗎，烏蝦好食㗎， 好正啊，係 咪？係啊， 哇！香港啲烏蝦賣就好貴，一包咧，我喺灣仔嗰度買咗一包68蚊，成70蚊。 同埋我哋有， 我買兩包100幾蚊。 我覺得係每一個族群嗰個過年模式都有啲分別嘅、嗯，即係可能廣東啊同上海啊同客家都有唔同啦。即係我分享下，如果上海一啲傳統啦，即係每年其實我哋喺新年嘅時候會食炒年糕啦。 哦，係啊，正喎、啊、呢、這個上海炒年糕， 即係嗰啲糕點之後，其實可以做下炒年糕，咁、嗯、加少少辣醬咧，就真係不得了啦。 係啊，咁啊，即係希望大家都享受喺假期之中啊，大年初一咧繼續。 繼續講啊，不停講啊，財源廣進，恭喜發財啊！啊，唔使講利是逗來噶啦，呢度係電台嚟啊嘛。好啦，聽隻歌，轉頭翻嚟咧，繼續灣區生活一小時啦。 区节目内容系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电影，讲埋买楼啱唔啱听先？ 得，但系咁多讲唔讲得晒啊？ 一个钟头就啱啱好啦。 湾区生活一小时， 主持阿欧、PC 施俊卿。 联络明天，请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我 PC 嗱，知道你咧超爽自驾游咧，都会叫我哋咧翻去湾区啦。如果你有摇到号啊，可以直情有埋内地嘅揸埋上去内地啦。咁样呢几日咧就免桥费嘅，大家都明白噶啦。我咧都忍唔住，今日就梗系唔去啦，喺直播室嗰度。 過去兩日咧就應該會過一過澳門嘅。 哦， 行个大运，系啦，行个大运， 系 同财神倾下偈。 我都好想了解下你话我知个路面情况多唔多人先？ 系啦，到时再同你讲啦。 不过冇错， 呢两日就多就梗啦，因为春运啊嘛，系咪先？喺出行方面，特别系行港珠澳大桥，有啲咩嘅提点啦 ？PC 即系特别喺假期之中，咁啊交俾你去同我哋讲下。又调翻转头就系、是，喂，如果真系揸咗车，你都知啦，港珠澳大桥唔系澳门嘅珠海噶啦，第一。站啊，第一个落脚点，当然有好多朋友依家好醒噶嘛，揸住架车喺个小蛮腰广州塔嗰度咧打卡影相噶嘛。其实咧喺香港开车开到翻广州啦，由港珠澳咁样上啦，其实都要啲时间，大概三四个钟头。 系要啊， 系啊系 啊，尤其是都要睇塞唔塞车啦。 系啊系 啊，我都有谂过做呢件事，不过途中除咗塞车就系有啲偏坡，即系有啲点咧，你真系要停一停噶，俾自己去下树树啊，跟住或者补给下。你三四个钟头，其实香港作为一个司机啊，其实都有少少攰，我自己真心觉得。 我前排有揸过噶， 你有去过一个去河源啊嘛，系咪？ 系啊，冇错。 去河源系你自己一个壮举嚟 ，total 要揸几多钟啊？河源 五个钟啊，其实都接近。 其实好夸张啊，以香港人嚟讲。咁当然你话唔系，喺北美有揸过，或者喺欧洲都有揸几个钟头闲闲地啦。咁你都系偶一为之啫。 同埋都系嗰个啦，我哋要充电嘅车，其实系要谂一谂个电点处理，同埋系啦，即系。边啲位置差要早啲做定功课、 啊。 喂，不过咁，啱啱阿欧讲开港车北上呢个 program 啦，系啦，有啲新嘅玩法 喎， 系啊，冇错。我哋咧之前如果要预约嘅话咧，一般嚟讲要两日前就要预约嗰个出行啦。 系 有啲好嘢啊， 系点样 缩短咗一日前就可以啦。 哦，即系预约个出行，譬如我今日预约，听日就真系同屋企人驱车去澳门玩下或者珠海玩下，咁就已经 OK 啦。 系啦，冇错。咁另外咧就系讲紧咧。如果要取消嘅话咧，只需要喺即日嘅中午前咧，都应该可以取消到嘅。暂时所讲系咁样啦， 系 系啦， 咁 件事已经开始咗噶啦。所以如果你而家想听日出发嘅话咧。而家就可以 book 噶啦， 系啦，咁可以隨時出發啦。我自己就傾向哈佛哈佛嘅，咁啊，譬如喺內地啦，以至喺灣區就去玩咧，就玩一日，咁可能有兩三日就繼續留翻香港消費啦。咁始終香港都係正嘅，譬如有河水杯啦，咁啊，跟住又話有得睇花車啦，咁樣，咁啊煙花啦，咁其實香港都好正，好多嘢玩嘅。或者雖然你話年宵市場咧就過一段落啫，但係咧好多年。新春市集咧，依家活化咗好多商場咧，其實各自有啲新春市集嘅。咁商場入邊嘅新春市集咧，就年中無休嘅，即係可能初一又有，初二又有。咁大家行下香港啲新嘅商場嘅時候，又可以繼續感受下借氣氛啦。咁啊，幫襯下香港啦。始終我都傾向呢一年咧。多少少時間留港消費。 最近我喺香港行咗個新商場咧，個感覺幾良好。 喺邊啊？喺啟德啊，係咪？ 啊，係啊， 啟德咯，啟德嗰個就係我頭先都其中一個要點，就係講嗰個新春市集啦。 幾好行，我自己覺得嗰個。 係啊，但係個泊車我成日都揾唔到佢個泊車個停車場究竟係近政府部門嗰啲 building 嗰度入啊，定還是係近村嗰邊？ 一轉落去就係噶咯， 即係喺太子道。 政府部門嚟嘅，嗰邊係政府部門 嗰邊入啦， 跟住一轉落去就已經係停車場嚟㗎。係 係。 但係佢最好嘅地方咧，差唔多，我唔可以叫每一個車位都可以充電，大部分嘅車位咧都有中速充電器。 哦，咁幾好喎、啊！即係你只要用翻自己。条管咁样怼翻落架车就 OK， 使唔使收费啊？咁样 系要收费嘅，系啊，要收费嘅， 系啦。咁如果有啲地方中速唔使收费咧，我觉得系几好嘅， 系 可以便利下大家。即系我觉得喺推动即系叫做唔多唔少电能车，你一定会减咗废气啦。即系我唔能够讲话个环保去到好究极或者好极致呢一样嘢，但系你减咗路面嘅废气，空气都清新啲啦。呢个系不争噶啦，一定。因为你唔会排出废气噶嘛，咁但系即系有关方面又可唔可以真系着实去谂一谂？喂，其实即系个充电个成本下都系转嫁落去消费者， 嗯， 其实真系令到大家换车嘅诱因好低嘅， 系， 即系又亦都市场传出有机会三月嘅时候冇埋个一换一啦， 系， 咁唔知系孰真孰假啦， 未知啊， 系，应呢啲亦都唔知道啦，系啦，咁所以 即係有關方面真係可以諗一諗，如果真係要推呢啲叫做新能源車嘅時候，點樣可以再叫做往後推演，可以優化得好啲呢咁樣啦。 不過我自己覺得呢，除咗泊車優惠之外呢，我真心覺得如果你講緊尤其是大節日啦，即係新年啦，你咁樣橋費都唔使俾嘅時候，如果啲商場可以做到，喂，我呢幾日全部免嘅，係啊，嗰啲充電啊等等都係免嘅，咁你就好大誘因吸引咗本地消費。 我都係咁樣覺得啊，希望真係做得到啦。OK， 咁啊，今集時間差唔多啦，繼續咧同 PC 講聲咧，步步高升，恭喜發財，身體健康啦， 萬事如意。 灣區節目內容係啲乜嘢好呢？ 衣食住行，潮流文化，電影，講埋買樓啱唔啱聽先？ 得，但係咁多講唔講得曬啊？ 一個鐘頭就啱啱好啦。 灣區生活一小時， 主持阿歐、PC 施俊興。 给我最艰辛挑战，明白成功不必要赢在起跑线，时光要把握好运中求变，凭着勇气靠自己冲过终点线。 正轨，可欣赏广阔天际，在风中看天。